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您继续来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行中呢，咱们要聊到的是歌坛的幕后英雄。许多人认识潘协庆是从一些歌手的歌词内页当中的词曲作者那栏开始的，像杜德伟的情人、王菲的半途而废、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周蕙的思念的翅膀、刘德华的冰雨等等，众多动听的旋律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刘德华演唱的这首《冰雨》。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伴侣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刘德华的这首《冰雨》正是潘协庆所为他创作。提到潘协庆这个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歌坛当中响当当的人物潘美辰正是潘协庆的妹妹。提起妹妹潘美辰不喜欢穿太过于女性化的衣服，潘协庆就会说是因为当年他们兄妹两人小的时候家中条件不太好，妹妹永远只能穿她剩下的穿不下的旧衣服，久而久之呢，潘美辰习惯了宽松的衣服，也就养成了今天的这种穿着习惯。另外潘协庆还说，虽然那些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兄妹二人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过。下面来听一听潘协庆和陈洁仪对唱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变了真心》。 你的话里有些柔，好像是做错又不敢说，陷入爱情的谎言，却又不愿再回头。 你才打算瞒多久？有些事可以直接对我说，听不见你给我的回扣，梦也难做，不笑不哭不好受。为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硬要我飞了心上个够。 一路走来希望撑得过，他的事不想对你说破。 什么变了真心还不说，一段情三颗心分不够，牵不到你的手，这种事无法躲，你和我都没有。